傻傻两个人，笑得多甜。 下午的3:05，和你一起唱第一首歌，带来就是这首老歌《阴天》。一个是因为很久没有在广播里面播放这首歌了，再一个就是现在的北京呢，正好就是阴天，而且是一个空气清新了许多，可能还会继续带来一场贵如油的春雨的这样的一个阴天。星期三的下午好，我是戴毅，欢迎你继续锁定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 除了想你，除了爱你，什么都愿意。翻开日记，整理心情，我真的想放弃。你始终没有爱过，你在敷衍我，一次一次忽略我的感受，我真的感到力不从心。不值得想起，不值得哭泣。这段感情早就应该放弃，早就不该让我浪费时间找奇迹。这样的你不值得我恨你，不值得我为你而坏了心情。决定不为你而毁了心，放弃爱你。 这样的梦飞船，这样的组合谁还记得呢？可能确确实实只有这样一首歌不值得会在我们的耳边时不时的会听到。当年这个组合确实有一点昙花一现的意思，发表的专辑呢可能也只有一两张，而大众特别熟悉的或者说耳熟能够哼下来的曲调就是刚才我们听到这首不值得。下午的3:10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这里是和你一起唱。明天清明小长假就要开始了，不知道你是有踏青赏花的计划呢，还是有清明祭扫的安排。不管怎么样，希望这样的3天假期对你来说可以轻松充电，同时可以疏解一下近期工作的疲劳感。 春的风绕过我裙摆，雨停了，天显得好空，那爱呢？他在热闹什么？回忆他留下了指纹，并没有给生活淹没，幸福是否会开花结果？未来未必会来，而你的爱都一直存在。 收听的是和你一起唱， 曾经说出 今生不爱你，我共你是但有份没有缘，情切是你痴痴相恋，将心中爱念为我捐，如今我竟将心意转，那份爱念没有尽没有缘，轮到你不抽不睬，心中的爱念尽化烟，能否改变？还想再等，没法释爱念，但偏偏你回头也倦，烦恼是我流泪更无言，情逝去不再留半点，谁可以将光阴倒转，再让往日浮现眼前，能再共你漫步田园，心中的爱念为你牵，求可改变。轮到你不抽不睬，心中的爱念尽化烟，能否改变？还想再等，没法释爱念，但偏偏你回头也谁可以将光阴倒转，再让往日浮现眼前，能再共你漫步田园，心中的爱念为你牵，求可改变。 谭校长的一首老歌《谁可改变》。其实在戴毅的身边有一群特别爱唱歌的伙伴，而他们呢酷爱音乐，但是在这其中呢确实缺少那么一位能够把谭校长的歌唱特别传神的人。如果我想有这样的一个人存在的话，可能我真的会在生活当中迷上他。谁可改变，当然可能这个世界上唯一不变的就是一切事物都在不停地发生着变化，而身在其中的我们可能这样的变化在当下是不太容易被发现的。和你起唱，在这个周三的下午跟你相遇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在听歌的过程当中，如果说哪些歌对你有些触动和感受的话，欢迎通过微信平台联络戴毅，可以找到北京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 Yeah.

《水仙》，我觉得他把这首歌唱出了音乐剧的效果。下午的3:26，我知道临近下班的时间了哈，应该说很多人在盼着清明假期的到来，而我在等待你们在微信平台上面的一些精彩的留言。上半时段这首歌，还有一些时间交给 The Carpenters, Rainy Days and Mondays。我也知道很多人在等着这样的一场雨。 Talking to myself and feeling old. Sometimes I'd like to quit. Nothing ever seems to fit. Hanging around, nothing to do but frown. Rainy days and Mondays always get me down. Call the blues. Nothing is really wrong. Feeling like I don't belong. Walking around some kind of lonely clown. Rainy days and Mondays always get me down. Funny, but it seems I always wind up here with you. Nice to know somebody loves me. Funny, but it seems that it's the only thing to do. Run and find the one who loves me. What I feel is come and gone before. 致电摩尔龙， 我在南京要贷款， 我在深圳要贷款， 我在北京要贷款， 我在武汉要贷款， 我在成都要贷款。 摩尔龙贷款服务行业的引领者，已在全国五大区域落地，为个人和小微企业打造一站式对接直排正规金融机构的贷款服务平台，提供高效、快捷、低成本的金融服务。 相信改变未来，贫困代办服务热线5688-49。 贷款需谨慎。 Smart要态度特别版，以钛金属色车身引领态度，更配备全景天窗与 LED 及传感器套件，为态度炫目登场。详情请询四元桥极光星辉400-600-6888。 Smart 六十号选手开始冲刺，超越赢啦！ Robo 全新 XC60 搭载 Drive E 发动机，百公里加速6.8秒，全程动力不断，随时赶超，即刻体验 Robo 全新 XC60， 让驾乘超出您想象。 周末去蹦极玩点刺激的， 好啊，去哪儿啊？ 怀柔青龙峡，大学本科以下学生持本人学生证蹦极免景区门票哟， 更是您踏青赏花游园的好去处。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The Weather。 关注天气情况，受到高空槽和地面符合区的共同影响，今天傍晚到夜间本市将有一次雨雪天气过程，会影响到节前交通出行，外出请您带上雨具，雨天驾车务必减速慢行，注意交通安全。此外呢，近期气温跳水，体感阴冷，请注意添衣保暖，谨防着凉感冒。具体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下午多云转阴，有小雨转雨加雪或雪，偏南风2-3级，最高气温10度，最小相对湿度40%。今天夜间阴有雨加雪或雪，偏南风1-2级，最低气温0度，最大相对湿度90%。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还在为孩子咽干喉痛、咳嗽痰多而担心吗？同仁堂儿童咳液润肺止咳，祝孩子度过轻松童年。 川衣气象指数预报，今天的川衣气象指数是2，适宜穿棉衣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 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兆赫， 97.4兆赫， 九七四，半点资讯。 诚信的服务，琳琅满目的商品，购物就来昌平东关金五星小商品市场，地址昌平区府学路16号。 各位好，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本时段我们来关注清明出游资讯。清明假期，市属11家公园和中国园林博物馆将举办清明缅怀、节日民俗、踏青赏花、特色展览4大类30项清明假日游园活动，推出红色游、赏花游、踏青游、文化游、文明游5个系列，100余条清明出游线路。市属公园中，香山公园双清别墅将开展重走进京赶考路主题教育实践活动，让游客重温革命历史，体会庄严时刻。陶然亭、高居宇、石平梅烈士墓、动物园、宋教仁纪念塔等地将组织缅怀祭扫活动。中山公园首次推出中山红色游详解服务。此外，颐和园艺寿堂、天坛神乐署、紫竹院公园、景山公园则开展红色展览，以展板和专区的形式介绍市属公园中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和革命英雄事迹。清明节前，玉渊潭公园的樱花文化季、北京植物园桃花节、陶然亭海棠春花文化节、中山公园国泰郁金香展等春季赏花活动也已经陆续开幕。清明假期内，如果天公作美，各公园还将迎来一轮新的花潮，海棠、郁金香等花卉将进入盛花期。初春时节，登山踏青也是不错的选择。游客到香山公园香山寺、景山公园万春亭等处，可在领略大自然春花、碧水、蓝天、绿地立体画卷的同时，锻炼身体，放松身心。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嗨，我是戴毅，是一名音乐 DJ。 唱起歌的我在别人眼中是这个样子的， 第一眼看的是我，所以我很快乐，加速度中的脉搏遇到你要爱。 可我眼中的自己却是这样的， 机会要好好表现，对你发射信 号。So what？ 那也不妨你做一个专业的音乐 DJ 啊，多一点唱功不是更好吗？ 经典的、好听的、爱唱的，下午的一个小时，让愉快的心情不缺席。FM 974，和你一起唱，和你一起唱。 我没有刻意藏，也无意让你感伤。多少次我们无醉不欢，咒骂人生太短，唏嘘相见恨晚，让女人把妆哭花了也不管。我们从未成熟，没能笑得就已经老了，就一切人不明白身边的年轻人啊，给自己随便找个理由，向亲爱的挑逗命运的左右，不自量力的还手，直至四方休，越过山丘， 最后的半天的工作，而这个下午这样的天气真的的确很适合听一些有深度的作品，有深度的音乐。而带来的 live 现场演唱会版本的这个山丘，可能似乎更加的有一些感染力。我相信可能对于很多人在听歌的过程当中，真的能够在这样的音乐里面找到一种情绪的宣泄哈。3:41，欢迎你继续锁定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在这个阴天的下午，戴宇通过电波来跟你说上一声 Hi， 也希望在这样的一个假期当中，你可以好好的充电。 的车就这样绕了几个town。What's up to everyone？ 他们都习惯这样问候。经过间 Jumbo Juice， 买了六成的味道。我说，如果两个人喝刚刚好，营养不大也不少。奶油的小熊猫，我不要 Latte 的浓吸引我不了。我只好奇爱的树有多高，这里的可爱吵闹小小有双亮眼睛。要先思考，要建议，要懂得回顾一下，要懂得珍惜我的好，要偶尔上小孩撒娇，条件四没有接受不了的小巧，个性不能够太胆小，要记得准时把握尾巴。往后镜里瞧一瞧 I'll say the I don't know Mr. Right 真能找街上的人都很妙胡子不停前后摇裤子老穿的调调走路样子很炫耀奶油的是什么我不了 Latte 的能吸引我不了我只好奇爱的树有多高真理的小小有双蓝眼睛一直对我笑 By the way 我要先思考条件一要懂得遵循成长要懂得适度的讨好偶尔浪漫会增加期待条件四不能长得太骄傲脾气不能太暴躁是星星的来当作菜做的要先熬 AB 血型最难搞但是你要懂得会对我笑要懂得珍惜我的好要偶尔向小孩撒娇他就不没有接受不了的事跳舞可心不能够太胆小要记得准时把握要建议 佩妮戴佩妮的这首择偶条件我相信不管是谁在寻找自己另外一半的时候都是会内心当中有一些盘算一些小条件的当然有一些很幸福的人他们可能还没有来得及盘算这些条件就跟另外一个人已经一见钟情而且还就恰好遇到了对的人然后可以牵手一生啊，这样是幸福的当然提条件也不是不对哈有些人呢可能说他很清楚他的一些具体的要求这样的话呢在别人给他介绍男朋友或者女朋友的时候反而也会容易一些但就怕对方在谈到说你想要找什么样的条件呀总是会轻描淡写一句话没什么要求看看感觉就好了最近我的爸爸就在帮朋友的儿子介绍女朋友说没条件没要求但其实好多潜在的要求和条件好了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和你一起唱稍后四点钟是能量音乐 我预言爱情是晴朗心能感应任何变化眼神它反映着温差直觉在瞬间的刹那这回忆真的被颠倒啦